在以往，人们时常说养儿防老，但最近呢，却有时听到人们却会说养儿防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语句出现在人间呢？如果你是一位为人父母的话，也许你也会同意这句话，因为在现今这最后日子，要养育儿女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或容易的事。圣经道出了其中的一个原因，他说因为这些儿女也是跟我们一样是不完美的，所以他们从小就会显出一种不良的倾向。那再加上人类的仇敌魔鬼撒旦以及四周围这个邪恶的世界所施以的压力，这导致人们在生活上的道德更加的腐化堕落。当然有一些父母相当成功的养育几个儿女，帮助他们孩子长大成人之后都有很好的品格。那么在另一方面，很可惜的是，有些家庭的孩子虽然他们从小就在基督徒的家庭中长大，但是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呢，他们就离开了上帝。也许你会呐喊，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这两种不同的结局呢？到底什么东西使到这两个家庭会有不同的结果呢？那关键之一就是跟今天的演讲主题有关，就是父母们，你到底付出多大的努力用防火的材料来装备你的儿女，帮助他们从小开始在他们逐渐长大之际呢，都能够向上帝培养和建立一颗坚定的信心呢？当然在这里我们虽然是说父母们有责任要教养儿女，但不要忘记身为儿女的年轻人，你们也有你们的角色，也就是说你们也要在生活上负起责任，将你们从父母亲所得到的教诲学习和应用在个人的生活上。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探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至十三节所说的一个很有鼓励性和教导性的比喻，看看我们可以怎么样从他的这个劝告得到良好的提醒，好装备我们自己的儿女。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首先我们会读出第十和十一节。三章的十节这里说，我照上帝赐给我的分外恩典，像个有智慧的工程主管，我安放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可是个人要时刻留意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因为根基已经放好了，那就是耶稣基督，谁也不能再安放别的根基。那当时保罗把十人做基督门徒的工作比作有如在盖一所房子一样。那同样的，这原则的比喻呢，也可以用在教养儿女。因为我们说教养儿女就好像真正像一位工程师一般要盖一所房子一样，是需要经过一种过程，好装备这些儿女呢逐渐的长大。相信如果你想盖一座房子，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要先打稳一个基础，然后从那个基础慢慢的去建造你的房屋。那在第十一节你会留意到，当时保罗说这个根基就是谁呢？耶稣基督。没错，在这里帮助我们看出基督徒父母他们需要在年幼的时候，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教导他们认识有关耶稣的真理，让他们明白耶稣的品格以及他的思想，帮助他们对耶稣养成信心，以基督作为信仰的基础。那打好了基础之后， 就完工了吗？并不然，因为你留意在第十节的最后部分，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可是个人要时刻留意，留意什么呢？怎么样在上面建造？有一个稳固的基础是很好，但是你怎么建造这个房屋，这是另一回事，也是值得我们留意的。所以，让我们继续读下去有关的比喻，在三章的十二和十三节。三章的十二节，人在根基上建造，是用金银美食，还是用草木长杆？个人的工程将来都要显露出来，到那日子自然清楚，因为火能显露工程好坏，验证个人的工程到底怎么样。所以值得留意的是，接下来保罗就说，有两种不同的建筑材料，他把这两种不同的建筑材料呢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一种是防火的材料，他把它称为金银美石，但是另一种呢是比较容易燃烧的材料，比方说草木长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建造一所防火的材料，我们所用的这些材料必须是耐久的，就像你可以看这一幅图片一，是的，这是一个用防火优质材料所建成的石砖路，很耐用，对吗？当然保罗说，你也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便宜的材料，这容易着火的。我们可以看看第二个图片，是的，我们在钢崩啊，很容易看到一些压大物、毛石，这也是一间屋子，不过它的材料是比较低劣的。那为什么保罗要提到这两种不同的建筑材料呢？请看第十三节的后半段，他说：“个人的工程，对不起，在十三的开头，他说个人的工程将来都要显露出来。”然后后面他就说：“因为火能验证个人的工程到底怎样。”是的，经过火的验证之后，就能够证明出你的房屋是用什么材料所建造的。那也许你们想知道，那么保罗在这里所谈及的火到底是代表什么呢？简单来说，它是代表一切能够损害基督徒属灵健康的压力或引诱。我再重复，那这里的火所代表是一切能够损坏基督徒属灵健康的压力或者是引诱。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火不一定是很猛烈的迫害，它也可以是一些间接的引诱和压力。比方说，对一些年轻人来说，火也许是引诱他们要跟从世人去崇尚物质生活，或者是有时年轻的基督徒受到引诱要去观赏那些色情和暴力的电影，又或是他们会受到引诱要跟人一起去纵酒吸毒，还是面对同辈的压力要一起的去从事一些堕落的娱乐消遣。所以这一切都可以指向火来考验一个基督徒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一般上人都希望别人受到别人的接纳，所以有了这种正常的愿望，所以一般上呢，这些年轻人很容易受到同辈的压力而屈膝，要符合大众。所以相信作为父母亲的，你必然很想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要受到这些不良的影响，而破坏了他们跟上帝的关系。那问题是，我们可以怎么样用防火的材料来保护自己的儿女呢？那到底这个防火的材料所指的是什么？你有钱可以买得到吗？其实并不难。所以现在我们会回答以下的两道问题。第一，去先了解到底 防火的材料在圣经里所指的是什么？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基督徒父母可以怎么样用这些防火的材料来建造自己的儿女？好，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防火的材料到底代表什么呢？在圣经里，有时候会用金、银、米、石来比喻各种属灵的特质，比方说来自上帝的智慧、明辨的能力、坚强的信心、忠贞等等这些美德，他们都好像有如金银美食一样的美好的特质。而这些美好的特质一般上就是基督徒所将会培养的一些新的品格，会形成他们的生活上所必须要培养的基督徒特质。所以这些特质就是基督徒父母们必须要帮助儿女培养的，因为只有这些防火的材料能够保护你的孩子免受火的试验而将它摧毁。那明白了这个防火的材料所指的是基督徒的属灵特质之外呢，我们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父母们，你又可以怎么样用这些防火的材料来培养和装备自己的儿女呢？那以下呢，我们会提到四个简单的建议。那第一个建议就是，作为父母亲的，你们必须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我们看罗马书的二章第二十一和二十二节怎么说？罗马书的二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这说了，可是你教导别人，竟不教导自己吗？你宣讲不可偷窃，自己竟偷窃吗？二十二节，你说不可通奸，自己竟通奸吗？你憎恶偶像，自己竟盗取庙宇的东西吗？是的，二十一节说，你教导人，竟不教导自己吗？所以这意味到什么呢？这意味到我们希望教导儿女培养怎么样的特质，您本身必须先立下好的榜样，你也必须要拥有那种特质。比方说，你希望你的儿女是一位热心传道的传道员，希望儿女能够对上帝有信心，那在这两方面，身为基督徒父母的，你就必须要立下好的榜样，让你的孩子能够学习。是的，对儿女来说，我们的行为会比我们所说的话其实会更加的有力。我们在儿女身上所从事的建造之前，记得必须要先在自己身上建造这些美好的特质，让你的孩子们看出我们的品格是用正当的材料所建造的，这样你就能够以更有效的方法去教导的儿女，而让他们的心受到打动而采取行动。所以这是第一个建议。那第二个建议就是要好好的教导你的孩子们懂得跟上帝沟通，保持良好的关系。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教他们怎么样祷告。如果一个人没有跟上帝保持良好的沟通，那你的孩子们就很难跟上帝保持亲密的个人关系。那以下有一个经验呢，就能够说明这一点。一位基督徒夫妇，他们看出祷告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就教导他们那三岁大的男孩开始学习祷告。那有一天晚上呢，这个孩子在祷告中求耶和华祝福爸爸和妈妈之后呢，也求耶和华祝福华丽。那华丽是谁呢？当时父母们并不知道，但是他们却留意到这个孩子非常经常的为这个华丽祷告。那最后呢，在呐喊了很久之后呢，他们就看出了到底有什么事发生。原来这位孩子正在为马拉威的弟兄祷告，因为这些马拉威的弟兄们他们面对猛烈的迫害，所以当时这个孩子呢将马拉威这个字误读为华丽。 所以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什么呢？父母们在祷告方面立下的榜样，的确能够对你的孩子，特别是你所教导的人，有深长的影响。这也吻合了圣经二十二章，在箴言二十二章六节所说的话。让我们看看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二十二章六节说，要教孩子走合宜的路，将他到老也不偏离。是的，如果你的孩子还年幼的时候，你开始教导他们，包括教他们怎么样向上帝祷告，那么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都会全心依赖上帝。你不在身旁的时候，他们有难题，他们会向上帝求助。所以这提醒父母们，在孩子年幼的时候，要帮助他们深入对耶和华上帝有正确的了解，看出上帝的美德以及他的行事方式，将他们会逐渐的长大之后呢，会忠心的爱戴他们的天父耶和华。那第三个建议，就是在你所举行的每周家庭崇拜的时候，所选择的资料要切合需要。所以父母们必须要付出一番的努力，去找寻一些适当的资料，主持家庭的崇拜。比方说，他们可以找一些有关年轻人经常所面对的问题的资料，好像在学校啦，在家里。那在讨论这些资料的时候呢，不要得过且过，不要讨论完就算了。反正他们应该尽量的帮助孩子从家庭的崇拜中得到最大的裨益。那么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在主持家庭崇拜的时候，善用问题。比方说，你可以善用引导性的问题，你可以问问你的孩子，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然后你也可以问他，你怎么样在圣活山能够实践圣经的这个劝告呢？听听他们怎么样回答。因为接着这样行，你就能够探知你孩子内心的世界，那么你就能够启发他们的思想，让这个真理能够留在不是他们脑中，而深刻在他们的心里，作为他们以后的指引。所以要找一些适当的资料，去从事你的家庭的崇拜。那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要帮助你的儿女看出服从上帝的律法是最明智之举。那你可以怎么样帮助儿女看出服从上帝的律法是最明智之举呢？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请看看这个图片三。我们可以把上帝的律法比作一个不准上进的招牌，虽然这个招牌本身呢，已经显示是一个警告性的招牌，不可以上进，但是你也许会同意，在这个招牌里面，如果能够加添另一个字，请看接下来第四个图片。是的，如果你说不准上进，然后你再加一个字眼，高电压，那些旁观者看到之后呢，你说他还会尝试要进入这个地区吗？肯定不会，对吗？因为他们知道这会伤害到他们自己本身。但是如果你没有放出这个高电压的话，也许有些人很好奇，他们还是想进去。所以同样的，父母们当你教导孩子的时候，不要只告诉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为这种教育在学校里面私塾的教育也有教他们不可偷不可抢不可害人，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还必须要提供理由和原因，帮助他们看出为什么他们这样做是很重要的，不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这样做会带来什么结果。所以要花一点时间跟他们推理，这样他们就会更加的甘心乐意的服从上帝，看出上帝的律法是真的对他们有益。你还记得以上所提出的四个建议吗？我们反问一下。第一个建议就是，身为父母亲的你必须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第二，要教导你的孩子跟上帝保持沟通，建立良好的关系。其中一个方法就是 教导他们学会祷告。第三，那就是在家庭崇拜的时候要拣选一些适当的资料，特别是你的儿女们需要的资料，然后好好的用问题跟他们讨论。那最后呢，要让你的孩子们看出服从上帝的律法是最明智之举，所以你要花时间跟他们推理，让他们知道原因和理由。父母们要认真的想想一下，假如你的儿女真的面对着如火的试炼的时候，他们能够抵受得住吗？请再看图片第五。是的，他们会像防火材料建造的石桩物一样，在面对火的考验时屹立不倒，还是他们会像另一间用那些容易燃烧的材料，如这个毛石或者是压塌物所建造一样，一旦面对这个火的考验时就毁一旦呢？记得关键就是在于你有没有尽力去帮助你的孩子培养这些基督的美好特质。你正在用防火的材料从事建造吗？箴言的八章上三节说要听从管教，所以管教包括教导和训练。父母们管教孩子是出于爱心，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作为出发点。当然在会众里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都能够充满协助你，但是不要忘记教养孩子的责任是上帝委托给父母亲的，正如刚才我们所唱出的诗歌一般。那么一起读出有关的经文，在生命记的六章六和七节，看看在以色列人的时代，耶和华上帝怎么样对父母们颁布了以下的命令。生命记的六章六和七节，六节说，今天我吩咐你的这些话你要记在心上，这是上帝对那些父母们说的。然后第七节说，也要怎么样呢？反复教导儿女，无论在家还是走路，躺下还是起来，都要教导他们。是的，第七节上帝强调要教导这些儿女，不是一次，要反复，还有呢，要随时随地。所以作为父母亲的，你是否珍视上帝所赐予你的产业，随时的保护他们，给他们适当的督导和指引呢？那除了要在家里实行教导之外，记得要帮助儿女们在机会里得到益处。那父母们可以怎么样让孩子们也能够在机会中得到适当的教导呢？那便是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懂得读书识字的话，让他们自己本身有自己的圣经和机会的刊物。那在还没有来机会之前呢，要跟他们先预习有关的资料，让他们有机会参与评论。那机会时间，我们也鼓励父母们能够跟自己的儿女坐在一起，留意观察他们是否有专心聆听，或者他们有一些什么问题而需要父母们帮忙的。然后在机会之后呢，父母们就可以跟会众一起带孩子参加传道的工作。记得这些属灵的常规都有利于帮助你去栽培你的儿女在属灵上长大成人。想想看，如果你多年来辛辛苦苦的赚钱，最终呢，你有了一笔钱，你就买了一间豪华美丽的房屋，但很不幸的在一夜之间突然你的这间美丽的房屋呢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你会感到惋惜和痛心吗？同样的，就如父母见到自己多年养育的儿女在长大之后如果离开真理的话，转而追求世俗的事物，那这将会比失去一间美丽豪华的住宅来得更加的痛心，岂不是吗？因此我们若要帮助儿女养成 具有防火能力的各种特质，帮助他们跟耶和华上帝建立良好的关系。现在你的教导必须要打动他们的心，只有打动他们的心，才能够帮助人采取适当的步骤去拥护真理。当然，正如刚才的演讲开头所说的，在这个最后的日子，要成功养育儿女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记得这是值得的。为什么呢？请看哥林多前书的3:14-15，保罗在说完这个比喻之后做了一个总结。哥林多前书3:14-15，14节说，人在根基上建造的工程如果能存留，是的，如果你用防火的材料建造的话能够存留，他说他就必得奖赏。15节说，人的工程如果烧毁了，很可惜，对吗？那么这人就必遭受损失，他自己却能得救，尽管得救也好像从火里逃出来一样。是的，保罗所得的奖赏是什么呢？就是看见他所教的人虽然面对各种的反对，却能够屹立不移，表明出他所建造的房屋是经得起火的考验。同样的，父母们若以防火的材料装备儿女，你所得到的奖赏是什么呢？那就是当你的孩子面对考验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坚持自己的基督徒立场，不为所动，他们会积极地拥护上帝的统治权。那么这无疑能够带来很大的喜乐，对吗？他能够为耶和华升光，也能够为父母感到欣慰。人是否能够谨守真理，固然在于当事人本身，但是不要忘记，身为父母亲的，你会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你的榜样和教导会帮助你的孩子在真理中长大成人。因此，愿耶和华上帝能够大大祝福你所做出的努力，最终你就会得到他的奖赏。